好，那继续岔题啊，就比如说，你看十月的天空，你会看到一个秤子，那个秤子是什么？雅典娜女神手上用来衡量人世间的那个秤，那个秤其实是完全是一个被动化的工具，可是女神拿它来当做一个标准，对不对？所以天秤座就是这样子，理论的巨人，行为的侏儒。其实天秤座非常容易在行为上被人牵着鼻子走，可他会不断的在一面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一面拼命的批判，你这样子这样子不对，那样子那样子不对，这是天秤座的写照。天秤座的人耳朵很软的，然后那个，所以他就有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性格，就变成他的那个批判性的那个发的理由，因为他一天到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他很无奈，所以就一天到晚都在批判这样子。他就是理性好像很发达，但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自主权，一个被动性的。而且天秤座的人非常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就是天秤座的是非标准其实不是真正的是非。天秤座的是非标准你只能说叫做美学，所以天秤座觉得这东西很烂很可恶，多半是不符合他的美学，不是不符合他的是非，他其实没有什么是非。这是这个星座这种很奇怪的特征。那如果说是有两个星座可以说是有一点像啊，就是一个是鱼座，两条鱼的座，一个是那个摩羯座。那这两个星座的故事应该是一起发生的，就是摩羯座它是讲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牧羊的神，就是长着羊角这个腿很像羊腿的那个人叫做 Pam， 对不对？那个 Pam 呢，他在这个他的领土上面是土霸王一个，就是他这个什么那个地方什么花草的仙子啊什么全部都要听他的话，就是很霸道的。然后呢他可是因为他霸道的这个领域他很习惯了，所以有一天忽然山里面跑出一个大恐龙还是什么东西，他吓了一大跳，赶快要化身逃跑，然后呢就怎么样呢，就变成已经吓得都慌掉了，于是呢也不知道要往山上逃还是往水里逃，于是呢就头变成羊，脚变成鱼这样子，然后就变成一个怪东西，所以是一个羊头的鱼身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星座哦，其实像摩羯座就是这样，摩羯座是你如果给他一个领域哦，他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把他的事情管得非常的好。可是摩羯座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什么，摩羯座最忌讳管别人，因为摩羯座管到别人会很霸道，因为他那个牧羊神就是在那个区块他是他的土霸王。所以摩羯座是十二星座里面在追求学问什么最有可能一路这样进步到冲到最高的，可是他只要一管别人，别人都会觉得这个人很霸道，就是他的那个对别人的要求也会很硬。那因为摩羯座是这样子一种个性，所以他很讨厌变动，任何意外他都不喜欢，所以摩羯座是外号万年活化石。就是很多像我们这种神经细条的人，像天秤座神经很细条哦，就是工作岗位什么人家一个脸色一个态度你都觉得受不了想辞职。那摩羯座就是不管，他只要确定这个工作他能够赚到他要的收入或怎么样合乎他人生规划，那工作里面人事物什么乱七八糟他根本不管，他在那边自己做自己的。但是我也看过很可悲的摩羯座，摩羯座只要一管别人闲事就会非常可悲，因为他极端对别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要求，让别人都不理他，然后就变得很惨这样子。那同样被那个怪兽出来的时候吓到水里面的还有东西，就是那个爱神啊，罗马叫维纳斯嘛，那个希腊叫做 Aphrodite 嘛，那个跟他的儿子，罗马叫丘比特，那个希腊叫做艾罗斯嘛，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大爱神跟小爱神嘛，对不对？应该是美神跟他的儿子爱神，然后母子两个一起跳到河里，然后为了怕走散，然后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就两条鱼的尾巴绑在一起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这个鱼座呢，就是那种可以说是，就是做事情是，因为爱神跟美神这种东西都是比较某一种情感，你们可以想象，对不对？所以鱼座最大的特征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诚信而来，尽信而归。什么叫诚信而来，尽信而归呢？就是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太太是鱼座的，结了婚这么十几年的感情一直很好，有一天他太太要跟他离婚，他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他太太说我从大学就跟你谈恋爱谈到今天， 但我觉得很闷了。我也想要过过别种的生活，后来就离婚成功了。就是鱼座就是这样的，他兴头来的时候，他就很无怨无悔做他要做的事情。那等到他有一天觉得玩够了、啊、他哪里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掉头就走。就是鱼座会有这种个性存在。那鱼座是十二星座的那个最后一个星座，所以鱼座是很老的星座，所以做什么事情那种成败得失，鱼座不太理他这样子。就是一般人会计较的是鱼座不太理。那相反的，十二星座的第一个星座是鱼座后面那个羊，绵羊座。那绵羊座的希腊神话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什么，应该是捷逊王子吧，被派去什么使命，要去做各种七大难关还是什么的。那其中一个难关就是要拿到黄金绵羊的羊毛。那这个黄金绵羊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啊，你要拿到它的绵羊的毛几乎是不可能，你要去把它的毛会把它撞死这样子。可是呢，所以这个黄金绵羊是一种横冲直撞的这种怪兽等级的这种动物。可是这个捷逊王子后来发现说，这个黄金绵羊每天下午会到一个树干上面去擦背，他最后到那个树干上面去捡毛，就可以捡到很多啊，所以那个黄金的这个黄金毛捡到很多，还是可以发财。所以绵羊座这种个性就是这样的，他呀横冲直撞，你拦都拦不住。所以绵羊座要做什么，你不能拦他，但是呢，你可以跟他要东西。就像啊，丈夫是绵羊座的那种人啊，他的太太常常要跳河，就是今天说我的工作辞职不干了，我要开始炒股票了啊，这太太每天提心吊胆，怕那个家产被你玩光。可是呢，绵羊座的人其实你可以要，就是你跟丈夫说，你玩股票好吧，去玩，记得啊，年底给我200万啊。他会设法在那个过程里面年底升200万给你，就他要干嘛你拦不住。但是那个太太可以说，我很累啊，给我请菲佣，那丈夫就会让他钱给你去请。就绵羊座就这样子，你只要不去直接正面冲撞他，90度的地方你要什么还是可以要求的啊，就是绵羊座。那绵羊座后面就是牛座嘛，对不对？然后绵羊座后面是牛座吧，对不对？那牛座讲了，牛座后面是双子座。那双子座这个星座就是这样子，双子座它是一对孪生王子。那个哥哥有一天什么事情跟弟弟起口角了，就把那个弟弟杀掉了。然后杀掉以后呢，开始为这个弟弟办豪华的葬礼，然后在全世界面前掉眼泪，告诉人家说我很爱我的弟弟啊。那你既然很爱，你干嘛要杀？就是双子座就是这样一种个性。所以双子座你跟他通电话很好玩哦，就是他会问你说，哎，杰忠啊，我有个烦恼啊，怎么样，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然后呢，我就会说啊，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骂你。他就说，你这个看法根本是不合逻辑，你这个建议我觉得不能用，他把你臭骂一顿。然后臭骂完之后就会说，杰忠，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他就继续问你。就是双子座对人很坏之后啊，其实双子座也有对人非常好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很好的人都双子座的人很多，可他也对你很坏的时候。然后凡是你跟他在那边大结算说你那天对我很坏，双子座一定说我有吗，就对于他对你坏的地方完全都失忆啊，是双子座的特征，就像那个王子一样，就他在觉得他的那个对他弟弟很爱的那个时候，给他办葬礼的时候，他都没有想到他弟弟是他杀掉的，他就觉得说我其实很爱他这样子。所以双子座就是这个在感情付出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特征，就偶尔这样忽然捅你两下，他说我其实对于你很好，对不对？我是好朋友，对不对？而且这个样子会出来。那双子座之后是螃蟹座，那螃蟹座后来这个西方人就是说那个星团那个地方，他那个名字 cancer 后来就拿来取名字，就是人的癌症，就是螃蟹座，因为那个地方的那个区块那个气是一坨灰灰的。那其实螃蟹座的个性真的很容易得癌症的，就什么事情都遇在里面，都觉得自己很苦命哦。就螃蟹座真的很麻烦，就是他因为那种委屈的那种性格，就变成说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被爱够，那是女生。那如果是男生是什么呢？总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人爱，然后就变成便利屋，拼命的付出。所以男生螃蟹座就是那种你要找一个每天随叫随到的那种可以使唤的人，就找一个男生的螃蟹座啊。什么事情啊？我们家电脑坏，你来帮忙好不好？他家电脑坏了，他都不顾，他就来帮你修你的。就男生的螃蟹座就这个样子哦，被人情义理绑得一塌糊涂这样子。 那螃蟹座之后是狮子座嘛，其实狮子座那个根本不要去看什么四大神话，狮子座的话你就看那个野生动物频道就可以了。就是说狮子座的男，就是狮子座的那个狮子这种动物，那个男的狮子啊都非常懒惰，就在那边吃软饭，然后打猎都是女的狮子去打回来的，是这样子没有错吧？然后公狮子就只是用来交配的器具而已嘛，就是没什么地位。所以狮子座的男生他其实非常的游乐本位，所以狮子座的男生他肯定觉得好玩就这样子玩一玩这样子，就是，然后呢？可是他又长得很漂亮，毛很多，对不对？看起来是很雄伟的。所以狮子座的男生就是这样子，每天都贪玩，然后也不务正业，然后可是他喜欢很爱面子这样子。然后狮子座的女生就是哦，我跟你讲，凡是谈恋爱能够把他的另一半哦弄得死死的，就是狮子座的女生居多。就狮子座的女生在这种方面非常厉害。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次，但有些也很不尽然，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些狮子座的女生哦，真的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出手，让她的另外一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哦，那个手腕很灵活，这样子，就是主导权常常握在她的手上。那狮子座之后是处女座，对不对？处女座其实没有处女啦，处女座是这个故事内容其实是那个希腊的农耕女神，她的女儿其实是被那个地狱之王Hades 抢去变成地狱的皇后，那她的女儿被抢走了之后发生一些事情，那个处女是指她那个女儿，可是整个故事是她的女儿不在场的，所以她女儿只是一个被抢到地狱去的女孩子，那不是那个星座的意思，就是她那个妈妈那个农耕女神就开始千里寻女啊，然后他就找到晚上了，就看到一个农家，他就去借住一晚，他就觉得这些人类对他很亲切，因为他化身成一个穷苦的老太婆，然后就去借住，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农家对他不错，他是神嘛，所以他觉得我可以报恩，于是他就想要把他这个农家的小孩子把他提炼成仙人，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火里面，用他的这个放在火炉上面烤，就是他要把他的神的气灌进去，让这小孩子从此长生不死。然后呢，那个农夫夫妻半夜醒来就大叫啊，说这个巫婆要杀我们家小孩，就骂他。他就说：“哦，这样子啊，不领情是不是？小孩还你，就烧一半。”然后从此那小孩就是比一般小孩子长寿又聪明，然后教给人类很多农耕的技巧，但是没有变成不死的仙人。那就是处女座就是这种个性，就是说。他对人永远有一个标准在那边，你跟他见面开始那边他就开始帮你扣分，他的极限值他有的人设定在70分，有的人设定在65分，你犯一个错他就帮你扣一分，他也不跟你啰嗦，扣到低于他的极限值了他就从此不理你了，不会跟你啰里吧嗦。所以像处女座的那个老板啊，跟员工分开的时候都很好聚好散的，他都不讲的，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的缺点让他有改正的机会，最好让他去下一个老板那边被那个老板整死，就处女座是会讲这种话的。那这个跟摩羯座不一样，就是分手的时候摩羯座的另外一半一定列举你十大罪状给你听，处女座那一半是被分手的你都搞不清他为什么不要你，这是个性使然。那这样子再来后面是天平啊，秤子座，天平后面是蝎子座嘛，蝎子后面是什么？射手座。那射手座就是非常能够欺骗人感情的星座了，就是射手座是他在希腊神话里面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那种人头马的那种动物，对不对？他是各种英雄的导师，就是希腊神话的英雄都是这个人头马教出来的，就是各种不同性格的英雄都是他教，因为他一半是人一半是动物，他的这个包容度最大，所以呢各种人他都能够看到他好的那一面，能够把他教好，所以射手座是一个非常能够看到人的优点的星座，所以其实射手座的上司还不错，就是他都会看到你的优点然后鼓励你发挥，所以这样还不错。然后呢，可是射手座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人头马，同一只人头马有一天在抱那个大力士海克力士的太太过河的时候 忽然起了色念，就拜了这个英雄的妻子，就逃跑了，然后被海格力斯一箭射死。就是说，这个人那么心胸广博，然后又是学问渊博，可是就是坏在他好色。这个，就他在本能上面有他不能自我克制的一点，所以大家都说射手座很花。射手座的那个花是这样子，射手座是看到谁都会看到他的优点，以至于射手座是那种我们一般人说这个人很正面思考，是日日好日。射手座是人人好人哦，每一分钟都是好分钟。所以射手座这种人就是这样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真的很爱我。他只要不在你面前，在别人面前，他也很爱那个别人。就是他就是在谁面前就很专心的看到这个人的优点，然后离开你之后马上把你忘光光，看到另外人也很专心看他的优点，然后加上他的这个本能的部分，就是还算蛮好色的。所以射手座就是这样子，你永远跟射手座相处，你要相处，你要不受伤，就要承认一件事，就是他不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不会想你的，因为他在别人面前他会觉得那个别人也很好，然后他如果没有人在他面前，他今天看到一本小说，他觉得这本小说很好看，他反正就是 当下那个东西他就觉得最好。所以你不要期待射手座的人在没有你的时候会想你，这样子就不会受伤。那至于像天秤座跟摩羯座相处也是绝配，天秤跟摩羯那个角度刚好差那个90度，就是在摩羯的眼中，天秤永远是白痴，所以你要有承认的勇气。就是如果天秤座跟摩羯座相处的时候，能够承认摩羯座把你看成白痴，这样就比较好过。不然他天秤座会一直去熬，希望摩羯座说我的想法，因为摩羯座很一板一眼，看到天秤座那样乱乱的，看不下去，就看不起他。那那个天秤座要认命，不然的话，你一直想要去熬，摩羯座是熬不动，你会挫折很深。那就是星座之间的什么互动啊，有的没的，那再说。但是基本上就是这12个很粗糙的童话故事，大概可以很粗糙的勾勒出这个星座的那个最粗糙的性格。当然还有一些细的，比如说像我们天秤座有一个细的性格叫做黑洞手，就我们天秤座人常常一面走一面想别的事情，就眼前不太注意眼前怎么样，所以我们拿起一个东西，拿个超过最高点，再放下的时候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天秤座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家里面会想说，今天会刚不见的在哪里，就要沿着我走过的所有的路线去找，它可能在书架顶端，可能在哪里，就是当你拿起来之后放到哪里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天秤座的特征叫黑洞手啊，就什么东西在手上就不见了啊，那是细部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回题叫中医啦？ 你是天秤座 对， 生日快到了。 真的吗？你是 9月、10月 吗？ 10月啊，我相信大概你们见不到吧。那天我们也不会见面。但那个，那这个星哈，那我们如果要用阴阳虚实来说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星，就是说下火的药都是属苦的，对不对？那像针灸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如果一个水脏要泄，比如说你要泄肾，对不对？你就去刺激一个补肝的穴道，因为呢，水生木，对不对？你那个子会把你的母的气拉过去，所以你不是需要直接把这个肾泄肝、泄光，你只要去补那个肝，它自然就会把肾的能量拉过去，这样就可以泄肾。这是在针灸里面的一个理论。那同样的，中国人退火的药，最下火的几味药都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又苦又是黄色的，就是黄连、黄柏、黄芩，还有大黄，什么都是黄色的。也就是说，在五行的色彩里面呢、辛的火焰是红色，土是黄色，对不对？那苦药本来是下火的，没有错，但是最下火的药一定是土的颜色。为什么？因为火到尽头就会生土，所以土就代表着火的死亡，所以能够把火最大量的抽掉的反而是它的紫的颜色，就是五行的母子关系。所以又黄又苦的药往往就是最下火的药、那这个是在一个五行的理论上面产生的东西，就土反而是火的尽头啊。那相反的又红又苦的药就没有那么下火了。那这个至于说新的阴阳虚实，像心阳实的人，如果到古书来讲的话，就是说会笑个不停。那这个大人不太容易看到，小孩子比较多，就心阳实就每天哈哈哈不停的笑。那如果大人心火旺，也有可能心阳实，也有可能会一直也会狂笑，不过那个就要比较像是要送疯人院的了。那 那那个当然是用三黄汤来退火啦，三黄泻心汤啊，就是黄连黄芩跟大黄这样子，赶快给它冲一下，把那个心火退掉就好了。那如果是心在上火的人呢，我们一定会有个特征，就是人觉得烦。那我们上次也有跟同学讲到过，所以心有火人就会很烦。那这样子的话，你要不伤这个，你要不伤别的脏而退心火，我曾经跟同学讲过，就是说那你用引经药，比如说菖蒲是一种很好的引经药，菖蒲跟黄连一起用，黄连的那个寒性就会专心的作用在心这个地方，因为黄连是可以作用在心也可以作用在脾胃的药，那你如果用了菖蒲，它的药性就会比较集中在心啊，像那种就是那个嘴巴破舌头破个洞比较可以用的退心火的药。但是我还是要说，现在的人真的有实火的不多，最好是能够用一些真正补阳的药来收敛阳气，这样才是比较好的退火的方法，用这种苦寒药啊都不是很好，但偶尔用一次没有关系，苦寒药偶尔用一次可以刺激人的整个体抵抗功能，它偶尔用一次是好的，可以的，但是一旦长期用千万不可以用苦寒药。那至于说心阳虚啊，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心阳虚通常就是用桂枝这味药来补心阳，就肉桂比较会入肾，桂枝是比较从心这边扩散出去的。那桂枝补心阳，那个心阳虚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人有的人是心慌慌，或者是好像有点散神，这些都可以是心阳虚。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心阳很虚的人，他会没有事的时候，因为人是这样子哦，实的时候你会，如果你是实症的头痛，你会觉得头皮往外面揪会比较舒服，虚症的头痛你会觉得头往里面按会比较舒服。所以当一个人心阳很虚的时候，有人会这样子，就喜欢用手这么捧着胸口正中心，就这么摁着它会比较舒服。真的耶，人的中国人的心真的是无形的东西耶，因为心阳虚的人捧这个胸口啊，都是捧在中间，没有人捧这个地方，就是并不会正对那个西方人说的心脏的位置，都是闷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就是坐在那边就觉得好像心脏把手这样按在胸口人会比较舒服，但那个时候就是心阳虚，那就是用张仲景的桂枝甘草汤啊，就浓浓的煮一碗就会好。那另外是心阴虚呢，心阴虚的话比较会出现在，一个是这样子，心阳就没有办法归位，所以心阴虚会需要大补心阴，这个人才睡得着觉，否则心阴虚人是睡不着觉的，那个是我们现在要教的猪鸟汤。那如果是心阴虚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心的物质层面很不足，对不对，有的时候会产生那个现象，就是心跳不规律，那这个是将来我们伤寒课的时候会教的炙甘草汤管的。那么如果是心阴实呢，就是心室肥大什么，对不对，那个就是要用大补阳药加上化瘀药，就是阴实一定是阳虚造成的，所以要什么附子剂什么真武啊自逆啊里面再加一些这种化这个心的瘀的药，比如说什么丹参啊或什么东西就可以化瘀血的，那个瘀血其实不一定是要化瘀血，是要把那个肉化掉，就是用大补阳气的药让那个肉能够人的阳气运化，心脏的负担减轻，然后再用一些破瘀的药把那个心脏多余的肉把它化掉，这样子。那至于说有一些药是直接破阴实的药，就比如说你说用大补阳药，意思就是用熟附子用很重，那其实还有一个用法，就是用生附子，因为附子跟姜都是一样，姜啊它生的是破湿邪水邪，熟的是温中，那附子也是一样，熟附子是补阳，生附子是破阴实，你直接用生附子的话也可以把那个阴实破解掉一些，生附子是泻药啊，这个要知道。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心阴跟心肾相交的这个方子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方剂讲义，我们要讲一个猪鸟汤，讲一个栀子豆豉汤啊，那是第几页来的，14页的这个猪鸟汤啊。现在临床上面治失眠，失眠当然有很多病因， 但是那种最顽固性的失眠是只有猪脑汤能够医。所以最顽固性就是躺在床上整个人烦得不得了，就是睡不着。那这个东西在六经辨证，这是一种少阴病的变局，就是少阴病对不对，本来一开始发作少阴病是足少阴肾经，它是肾阳不足，可是肾阳不足的连锁反应就是肾水上不到心，所以接下来下一个变革就是心阴不足了。那心阴不足了，那个心阳没有地方可以凝固了，就开始乱烧一通，然后那个人就烦躁得不得了，睡都睡不着觉。好，这是先决条件这样的，所以这个要大滋心阴而泄那个，然后把那个心多余的这个心火泄掉一点。那这个药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啊。那这个黄连四两黄连，我们用底下的剂量好了，底下那个剂量是那个李海夏先生用的剂量，我觉得那个剂量可以用，就是黄连一钱，黄芩两钱，白芍四钱这样的。像白芍就是一种收敛血的药物，用的白芍那个药性就会往里面收拢一点啊。白芍是一个收敛药，然后呢，黄连、黄芩都是能够去心火、上焦火的，因为你这个烦躁是这个胸口的区块嘛。黄连专门去心火，黄芩把这个胸口这个大区块的火去掉，所以可以清掉那个热，对不对？烦的那个感觉。那另外呢，就是要古方是用两粒蛋黄，这个蛋黄这个东西是非常高浓度的蛋白质跟胆固醇，所以它是在物质上面滋阴最快的药。而且蛋黄为什么不用蛋白啊？那是因为中国人以气化的观点来看，各种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凝聚在正中间的，就是蛋黄。所以你那个心阴散掉，利用蛋黄可以把它招抓回来。好，所以心阴如果散掉，要抓阴，要用鸡蛋黄，这样那个心阴就回到原来悬浮在中间的状态了。那这个阿胶是什么呢？阿胶是用山东阿井的水做的驴皮胶。那这个如果要以物质来讲，驴皮胶里面含有那种非常补血小板的成分，所以是能够固定这个血液的。那如果你要有水来讲，山东阿井的水据说是济水，就是济南那个济，济水的浮流，就是济水里面有一支分流啊，是特别水重，所以沉到这里变成泉水，然后通到阿井，所以他们会算说这个阿井的水比外面河里面的水要重一点点。哦，那这样子这个重的水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镇阴啊，就是可以把人的阴镇住，就是所以呢，镇血是阿胶很有效的效果。所以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以后啊，热清掉，心阴凝固，人就睡得着了，那个心阳就能够被心阴收纳了。那倪海厦呢，推广这个方，推扩来讲这个方，就是说什么呢？他说黄连阿胶汤镇哦，恐怕真的有这个物质上的心阴散掉这个事情。他说如果一个妈妈进门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子好玩这样哦，吓他妈妈一下，那个妈妈的心脏一缩之下，会把心脏里面有一滴不能离开心脏的那个血逼出来，然后那滴血就离开心脏。他所谓的那一滴血，就是说心脏里面应该有一部分的血液啊，是有某一种类似阴的那个凝聚的那个功用在那边的。如果那个人被吓一跳之后，啪一个，那个东西会散掉，那必须要用猪脑汤把它抓回来。好，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讲法来讲这个物质化的东西，它到底是物质还是抽象我不知道。但是呢，那种啊，你知道有一种家庭是这样子，他那个先生哦，从前还会打老婆。那即使那个先生现在老婆已经什么诉求家庭暴力已经离婚了，那个老婆的余生都睡觉没办法睡好，就睡觉这个睡眠非常的浅。那你用了猪脑汤，他就睡得很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被吓过的人，然后失眠烦躁，猪脑汤是有用的。那你们要记得，凡是多少人一失眠都有恶灵的反抗。所以我不开失眠药，你们学了之后一辈子就医一个就好了，就太多太多就很累啊。所以你们就猪脑汤有没有效啊？真的很有效。但是那种下过的失眠用猪脑汤还好啦，就是不会太有，不会有太大的反冲力，就是我还觉得那个魔力不强这样子。哦，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从这个古时候，这个汤其实叫做黄连阿胶汤，只是你从敦煌遗书里面挖出来的那个腐刑诀里面，就是比张仲景更早的 这个中药文献啊，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张仲景的桂枝汤古时候叫做羊蛋汤，然后呢就是有不同的名字。那这个像张仲景的真武汤古时候叫玄武汤，那他们这个四个方位各有一个神坐镇在那边，就是青龙白虎朱鸟玄武这样子。哦，朱雀是后来叫做雀，古时候比较古的朱鸟。那这个坐镇在北方渗水的地方的玄武汤最重要的要什么？附子，能够补肾坎中之阳。那坐镇在南方火脏心脏最重要的汤呢是什么？是鸡蛋黄，能够补这个离中之阴。那这个真武汤能够让这个阳气把水气通上来，猪鸟汤能够把全身多余的阳气收纳了滋补到身体的阴分。这个两个方其实就是道家的进阳或退阴符那个说法，就是任督二脉的主方。因为最补阳的药是真玄武汤，最滋阴的药是猪鸟汤。所以如果你们什么药都不想吃的话，有人说治百病的药就是吃这个补中益气汤跟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都可以，因为补中益气汤补上面的阳气，然后八味丸滋肾阴。补中益气汤补阳气真的会强心阳哦，然后地黄丸滋肾阴，肾气丸滋肾阴也是可以，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对子之助。那就是吃了这个药什么病也没有，什么病也会好些，这样子就是不管什么病吃这些药都会好一点点的。那另外我觉得以道家的立场来讲会非常推荐的方就是吃真武汤跟猪鸟汤啊。那这个如果你吃到这个玄武汤，吃到你的阳气有一天真的太旺了，什么叫阳气太旺？就是当然你们有生之年代不可能到达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幸到达那一天的话，就是这个暖药补阳的药真的吃到阳气已经到了阳实的地步，那个时候会觉得丹田火热，全身体重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全身轻飘飘的，然后觉得丹田一团火热，那时候当然会口干舌燥。到那个时候就是吃一些猪鸟汤把那个火全部收掉，那个阳气就固定在身体里面。这是补药的最终极，就是说如果能够吃补药吃到那么好啊，那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到达啊，那真的是补药吃到最好的状况。那这个火你用猪鸟汤收也可以，用当归补血汤来收也可以啊，都可以的。所以猪鸟汤就是当你补阳补到最终极的时候，一吃猪鸟汤那些阳气就完全固定在身体里面，那是最好的。那平常来讲的话就是治失眠啊，有非常好的疗效。那这一点要知道，这是最强的失眠药。那煮的时候有一个煮服法，千万不要搞混掉，就是猪鸟汤先煮那几味药，就是黄芩、黄连、芍药先煮，煮了之后呢，等到煮一煮啊，煮到那个水变得比较少了，对不对？他那个张仲景是说煮那个生就是现在用碗啊，几碗煮几碗这样。然后你把那个药汤啊关火，把那个药植物的药渣捞掉，阿胶你要先在药局帮你捶碎，因为阿胶是像明胶一样的东西，捶碎了之后，捶碎的阿胶倒进那个汤里面去搅动，趁那个汤还是很烫很烫的时候把阿胶倒进去搅，这样阿胶才会融化。那阿胶如果煮得太久的话，当然以它这个补血小板的效果还好，但是如果你要它的镇定之力比较强的话，你就不要让它滚太久。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说，阿胶用那个汤的那个烫的汤去把阿胶调化，就不要再多滚它了。那阿胶也不是那么容易化的东西，所以你调到化的时候啊，那个汤也差不多从烫变成温的。那你去尝一口那个汤，觉得那个汤都不烫嘴了，再下鸡蛋黄，就是阿胶不要滚，鸡蛋黄不要烫熟，就是不要烫，蛋黄烫下去就变蛋花汤啊，就是。就是调化，但是就是阿胶不可煮，蛋黄不可熟，是这个汤的基本的原则啊。如果因为你要滋阴嘛啊，你烫成蛋花汤感觉好像比较不滋阴，是这个方是很好的方啊。希望有一天你们真武汤吃过头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方啊，这就功德圆满的时候。那这个。那至于说刚刚同学问的那个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啊，那个青龙汤系就是 重点的麻黄汤系。那白虎汤系就是那青龙的里面的最重要的是麻黄，能够把身体里面的寒气逼出来。那白虎最重要的药是石膏，能够把身体里面的热气逼出来，就是它是成一个很漂亮的对子。然后另外上下还有两个，一个是勾陈，一个是腾蛇，这个其实是六神不是四神。那一个勾陈这个方呢，是我们仲景的理中方，就是你脾胃太虚都不能消化了，那这个东西是用是勾陈汤。那腾蛇汤是什么呢？是脾胃太实，大便干燥在里面不能排掉，那用泻药，那是腾蛇，就是又是一个对子，就是在中间脾胃分成上下两个结构。那是所以它的这个是啊，这肾需要补阳，心需要补阴，然后肝需要散，肺需要清之类的。但是其实白虎跟这个青龙是治感冒的方，不是治肝跟肺的方啊，这个是另外的。那另外在天上如日月一般的就是阳蛋汤跟阴蛋汤哦，阳蛋汤跟阴蛋汤是真的很伟大，就是阳蛋汤就是桂枝汤系，阴蛋汤是柴胡汤系。那桂枝汤做这个事情，真的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太阳伸出地面一样，柴胡汤做的事情就真的好像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月黑风高的夜晚，森林里面发生了一场大火拼。可是这天白天太阳出来以前，所有的尸体都清走了，没有人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哦，那是柴火汤在做的事情。这柴火汤的大火拼，喝的人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像太阳跟月亮一样，就是他那个方名取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个我们在二代六神之汤，我们在伤寒论都会教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急，只是。猪鸟汤因为这个敦煌遗书是很晚才出土，所以历代都有人说猪鸟汤应该是石藻汤，就是因为藻子红红的一颗一颗嘛，他们没有想到跟附子对成对称的东西是鸡蛋黄，不是藻子。但是你藻子也会滋心阴嘛，对不对？补脾阴滋心阴，所以也有点道理啦。但是石藻汤是不算到二代六神的枇杷嘛，石藻汤是那种治腹水治肺水的那个肺积水，是吃下去就会狂吐狂泻的药啊，那是另外一个结构的方子。那我们既然教了猪鸟汤，我们就顺便讲一讲这个酸枣汤啊。酸枣汤是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那那个跟猪鸟汤那个心中烦不得卧有什么差别啊？其实是这样子，我后来啊看到这个酸枣汤在唐代的方剂用来治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它治什么？治肝疾，就是肝累到死掉叫肝疾，就是肝用到极限。那肝疾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肝疾啊，就是说可能你熬夜加班，然后越熬夜肝火越旺，这个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肝血都要回到肝里面去养肝血，对不对？让那个血得到养。可是你每天都睡得不够，每天肝火越来越旺，到最后那个肝整个变得很干燥的时候啊，你的血它再也不想回到肝脏去了。所以就是熬夜，连续熬夜熬到很过头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你说今天不忙了可以睡了，你也睡不着了。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过？就是再也睡不安稳，因为你的肝已经不习惯藏血了，所以他必须用一些药让你的肝重新受纳那个血。酸枣仁两碗啊，蛮重的。酸枣仁呢，就是一种让这个血能够归到心、肝、脾三个地方的药。那这里我要说，关于血，就是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人的血要品质好，这三个脏都要顾到，所以酸枣仁是把这个血引到这三个脏，就是顾心阴、顾脾阴、顾肝阴。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药啊，要进入这个肝已经有困难了，所以要用什么？要用血管的清道夫穿穹，就是穿穹，用穿穹来带领这个血，能够让它确定能够回到肝这样子。所以穿穹用的比较轻，可是酸枣用的很重。那穿穹是比较燥热一点的药，对不对？那酸枣仁因为用的很重，所以比较能够滋阴啊。那另外呢，用甘草药的药不要太猛。茯苓的话是这样，用的茯苓的话，心脏这个区块会比较轻，气比较轻的话，人会比较舒服，心比较定。那如果用了知母，知母是一种很凉很润的药。那知母是这样子，一方面是全身都在上火，用知母去 在这个药里面把全身的火退一退。而且知母是一种放在人体里面，人的体质会很快从酸性转碱性的药，他这样也会好睡很多。所以用了酸枣汤哦，就会比较容易睡着。那这个比较容易睡着包括治肝疾。你知道什么叫肝疾？就是当你熬夜熬到过头了，你也睡不着了，那既然睡不着，反正是睡不着，那我们就来继续工作吧，然后那个人到时候就暴毙在公司了。那你吃了酸枣汤，它等于给你一个保险丝，会让你在累死之前狂睡不起，那这样你就有救了。就是为那种很会乱操自己的人设下一个最后的防线。那我觉得如果你们是那种有的时候工作会过头的人，那最好有事没事吃一点酸枣汤。那酸枣汤比较有效是顺天牌的，不是明通牌的，你们自己去买顺天牌，或者明通帮你掉也没关系。那吃了之后就会睡得很沉。可是呢，因为现在人阳虚，酸枣汤里面的知母放的比较多。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矛盾，就是明通牌里面的那个知酸枣比较多，知母比较少，其实那样子的才是比较不伤身的。那顺天牌的就比较是酸枣少一点，知母比较多，那这样子其实比较伤身。也就是你要睡觉睡得沉，你吃那个比较伤身的，你会睡得比较死。可是睡得起来总是觉得睡不够，那你如果用了那个酸枣比较多知母比较少的版本，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催眠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可是早上起来也没有那么累。所以你们自己选择看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我是觉得酸枣汤很值得用一用，最好。那后来我的习惯用法是这样子，我宁愿它的催眠效果弱一点，我也不要被它寒到。所以我用酸枣汤是这样用的，是我用一瓢的科学中药的酸枣汤的成方，再搭配一瓢的单味药科学中药的酸枣仁。这样明白吗？酸枣仁它的成方一瓢，再搭一瓢的酸枣仁。因为古时候那个酸枣，他说二升，对不对？二升是两个饭碗，两个饭碗的酸枣差不多的重量哦，可以到达《伤寒论》时代的十两，它的比例应该是非常高的。就是不能说它两升看起来以为它才二两，现在很多药局商他们就以为说哦两升就不多，其实很多酸枣汤是以酸枣为主导的方。而且酸枣仁这种植物的核啊，真的没有什么大药性，你不用到那么多没有太大效果，就是要那么重。那顺便说一件事，就是有些人那个失眠不是失眠，是时差，就是不是睡不着，是他要到天快亮才睡得着，然后睡到下午起来刚刚好，这种是时差。那时差的药就是另外的药。那我们如果讲肝的时候还记得，我们肝系的药可以叫到时差的药啊。我们现在在讲心系的药，那酸枣汤已经捞过界了，酸枣汤是一个保肝的药。那再来我们讲到心肾相交，我们刚刚讲到远志啦，或者是附子把肾水打上来啦，菖蒲把心阳通下去啦，这都是心肾相交。那心阳要通下去用菖蒲其实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手法啦，基本上心阳要通下去用的是张仲景的那个当归四逆汤啦，他那个是把心阳导入小肠的药，你用了当归四逆汤之后那个手指头就会比较软。好，那那个是伤寒的课在细讲的东西。那栀子豆豉汤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这个黑豆的种种，对不对？那黑豆有没有办法变化？哎，可以变化，就是做成豆豉。因为啊，我们中药都认为酒酿成什么米的气味是平和中正的，可是如果你把它酿成酒，那个气就是往上冲。为什么？因为底下酒渣往下沉，酒气往上冲，所以到酒渣里面提炼出来那个麦芽糖就可以让药性沉下去，然后酒的话喝了之后药性就会拖上来。那同样的豆豉也可以，豆也可以转变，就是做成豆豉。当你把豆做成豆豉，它等于把它酿成酒了，这豆豉是发酵过的东西，所以它你吃了豆豉之后就可以把肾气往上面推，所以它可以把肾水推上来，这是豆豉的效果。可是它这个栀子豆豉汤啊，本来是治疗在一个感冒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革，这个变局的这个事情，我们感冒不会很多，所以我真正在教伤寒论的时候反而会跳过栀子豆豉汤。但它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啊心肾不交的时候啊，那个心胸腔的热下不去， 然后呢肾脏的水气上不来，所以他就会刚刚好在这个地方啊，觉得心里头就是很不舒服不爽快，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人体的肉身的这个食道的那个地方，会觉得那条食道的位置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闷闷的很不爽快，这个东西就是心中懊恼啊。那个书讲义是写说懊浓，那个浓我们念恼，就是心中懊恼不堪，这个就是心火下不来，肾水上不去。他们刚好水火啊，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再见面的时候太异类了，所以彼此杠到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把肾水通上来，而且因为狮子座时常常是在感冒的时候用，他还要把那个感冒的那个气逼出去，邪气逼出去。所以用斗使它的用处呢，就是让那个肾水之气能够一直往外推，一直推到头顶，这样子不但能够让肾水上来，而且能够把这个啊。邪气逼出去一点，因为用葱跟豆豉煮汤也是治感冒的方法，就是葱来通阳，豆豉把这个肾水之气逼上来，能够把那个邪气再推出去，这也是一个提聚肾水的方法。可是呢，这个妙处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如果你用了豆豉把这个肾水之气这样子逼上来的话，本来心肾的这个火，心火跟肾水是互相抗拒的，对不对？那你把肾水之气往上推的话，心火不是更往上推？到最后你应该整个头会发热，对不对？就是肾水这样子推上来，那个心火又被杠上来，然后最后整个头在那边烧到39度，人就变白痴了。会不会这样子？就是有可能。所以他要找一味药，能够让那个火能够跟这个豆豉导出来的肾水对穿而过而不会杠到的药，那这个药千万种药里面唯有栀子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栀子哈，它的那个药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春夏长夏秋冬这个顺序，对不对？就是蓝绿色是春天的木的颜色，然后夏是红色，然后长夏是黄色，然后秋天是金是白色，冬天是黑色，然后再转成春天是绿色，对不对？就是红黄蓝白黑，这个是这样子，这个顺序在转的。可是唯有一种植物是反着转的，这是栀子。栀子是这样子，刚出来的嫩芽是绿色，老叶黑色，然后开花白色，花凋萎的时候花心变黄色，然后里面的种子是红色，然后种子落地再生出来的就嫩芽又是浅绿色鲜绿色。所以它的那个五行相推刚好跟天地之间的气是反着转的，所以我们当中国人发现栀子这个药会逆风，就是这它这个其他的药往哪个方向跑，栀子就往那个另外一个反，就会跟它对穿，就栀子会逆风。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一起读书会的朋友，他爸爸妈妈叫他往东，他偏往西，我们就笑他是栀子人。所以当这个肾水之气往上面推的时候，你用了栀子它反而可以透下去啊，这是栀子一个很特殊的药性。所以有些人他这个胸腔的热啊，用了栀子豆豉汤都能够泄得很好啊。那栀子豆豉汤我要跟你讲的它是干嘛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心肾相交，讲失眠，就是栀子豆豉汤也是治失眠非常强的方子，就是发汗出下后虚烦不得眠，若惧则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就是说这个人啊，在失眠的时候如果觉得胸口这一坨啊，就是怎么样都不松，都是很难过那个感觉，那这是栀子豆豉汤，它是心肾不交的失眠，用了栀子豆豉汤之后它就会好很多。但是先决条件是这个人一定是真正有烦，就是胸口有热。因为有一种那个失眠哦，是阳脱的失眠，那个东西将来你们算五运六就会算得出来。就像我曾经帮我的表妹的同事开药，那个同事就告诉他那个男生嘛，然后跑外务的什么的，就是说他很上火，就看起来就是一直出汗啊，上火啊，脸红红的。那他跟我讲他是不能睡，那我看他这样子上火就觉得应该是有热，而且心中懊恼这种烦的状况也很明显，然后他又没有时间煮猪鸟汤，对不对？这种很忙事业很重的人都没有时间煎药的啊，就是那我就想说这样子上火， 但是那个时候我帮他算他的五运六气，五运六气，他的五运六气是阳不足的命格。哦，可是我看他这样的火，所以上火，所以我就帮他开了栀子豆豉汤，就我回去说吃了栀子豆豉汤就睡得着了。可是啊，半夜会冒冷汗醒过来，就是因为栀子豆豉汤到底是凉药，不是补药。那后来我就说，我觉得我在背叛一件事，就是我明晓得你是火不足的命格，可是我把你看成是实热在医。那于是我后来就改叫他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个比较能够收服月的阳气的。那他后来吃了桂枝龙骨汤就睡得很好，那就 不必太用到栀子豆豉汤了。但是心肾相交的问题的代表方还是可以是栀子豆豉汤。那你说要用远志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像我的，我平常在调失眠方里面啊，如果不是那种顽固，因为真正顽固失眠，那用猪鸟汤那个也没办法。不顽固的失眠，只是好像不容易入眠，我有一个调法是这样子：酸枣汤啊，放个一公克，单位酸枣仁放个 0.5 公克，然后呢，再加上桂枝龙母汤 1.5 公克，然后再交通心肾加点远志，远志加个 0.2 0.3， 然后再加个这个补心疏肝的薄子仁啊，那薄子仁是宁心的药啦，可加可不加。然后远志薄子仁之后，还会加一点半夏，因为半夏是通阴阳的，人睡觉这个阴气跟阳气要交换才能睡着，所以要用半夏来通阴阳。那这些药加进去的话，通常用一用啊，睡眠品质会好些，也不是多大的药，但是这样子的组合，酸枣汤的寒被桂枝母汤的补 cover 过去，所以就会比较吃起来舒服一点，所以远志也可以加啊。那你们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失眠，你们能不能分得出来？就是熬夜熬过头的失眠是酸枣汤，那个是整个人很早烦躁，那那个在床上啊心事不断呢，怎么想睡都睡不着，那是猪鸟汤。然后呢，这个会觉得胸口不舒服，胸口这一个中间的地方很不舒服，那那个是栀子豆豉汤。那这样子三个失眠的方都是可以常用而且很好用的方啊，那你们不妨试试看，而且它还治很多其他病，这些其他病不在我们的这个课程范围里面啊。那至于说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其实人的命门里面的火就是在震人全身的水，这个水不听话的时候人的血压就会高，好，这是水毒性高血压，这个是高血压比例很高，所以呢一定要命门的火很够，血压才不会高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初阶的课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个道理。那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大家复习一下把脉好了。这个同学有没有办法左邻右舍互把？我们今天来把一个这个把一个失眠脉好了。就是酸枣汤的脉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肝脉，肝脉啊，是浮在很贴近皮肤表面的地方啊，有一条很细条的肝脉可以打开，就是浮颈细，就是浮在那边细细一条很悬。所以如果你们最近有谁啊睡得很不够，应该有办法把得到这种肝脉。所以你们现在又浮又咸又很细一条，就是在贴到皮肤那个地方有一条细条条的肝脉，但底下还是有它整体的跳动，但是就是上面那个地方细细一条。那各位同学互相把最近睡得不好的同学找出来，好，就是把它检举出来。所以你们先，不然的话你们把自己自首也可以，就是你们看看谁的这个肝脉比较浮颈细啊。我的肝脉的有一点，就贴到皮肤表面就能够感觉那个跳动，而那个跳动是细细一条的。庄同学有吗？ 有，我是细的。 那你有睡不好吗？睡不够有吗？ 睡不够是 有。睡不够，这是睡不够的嘛，就是酸枣汤通常就是这种脉。那其他同学要不要帮 让他把就是把他的脉稍微确认一下下是什么脉。好，你们也要开始练习打别人的脉了。对对对，这样子，对，就是用右手从外这个方向扣进去。你们还有没有人睡得不够的自首一下好不好？那你们就互拔一下吧，我也给你们拔了，我也自首了。 真的吗？ 扶而系，就是扶是有火，所以扶上来；系是这个血不够干，才叫救命。就是从外侧比较好，没关系。先去对关定关，就是你要摸到我这个骨头的那个凸点，对，然后对，啊，扶紧系啊，扶系。那这个就是睡得不够的人的肝胆。那把到这种脉都可以给那个人开酸枣汤了，他已经开始有点过劳 了。 我的脉比较轻，因为我小时候， 对呀，我是你的， 我的脉苹果，对，我是苹果脉，我是苹果脉。 真的、啊、 是很弱吗？ 很弱，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太，反正那个把脉的过程好，有时候好感觉不到它的跳动，我就能压到旁边的好，哎才会感觉到它的动。可是你把那个旁边那个手指头给拿起来，它那个就是把不 到那样算了。哎，你真的有脉会弱到那样子哦？ 对对。 就是我不太喜欢这样把我的脉，就是因为我的脉其实比女生的还要细。 对呀、啊，我觉得我真的摸不到。 这是苹果脉。 几年的苹果？ 我跟你讲，真的。 那个当时叫李老师的更 有吗？ 真的、啊。 哎呦，真的吗？你觉得呢？真的啊，我觉得我的脉已经很弱了，老师的脉。 嗯。 哎、要压下去一点吗？ 那是中脉吧，往下 中区， 中区。 嗯，这个中脉， 这条线， 对啊， 比较像血的感觉。 好，那现在呢？老师不加入这个战圈啊，你们同学用把脉的方法去选出你们肾最虚的人，我们来把左尺好了。因为右边的肾虚，你们现在的技术会搞混，就是便秘的人会把到很实啊，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叫你们回去吃饭前、吃饭后把脉一下，感觉一下，有没有办法感觉？所以从那个感觉里面，应该会分得出有一点点什么叫虚，什么叫实，对不对？你们就去把彼此的肾脉啊。那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啊，就是很越虚弱的肾分数越高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寒到底，已经有阴实的现象的话，他的肾脉应该你贴到骨头的地方会拔到，贴到骨头的时候，觉得那个抗力非常强的那种阴实脉。那你们现在彼此互相把左尺左手的尺脉去找出谁的肾脉最虚弱。 左尺， 对， 把别人。 这是把彼此的把，就是这个要大家比来比去才会知道的。 不过好像每个都是会的时候比较不明显、 嗯、 肝的比较明显， 但是对对，那你浮中沉会比较沉一点，但是你再按按看看它的沉曲那边的强度如何啊，沉曲的强度如何，你们彼此比一比。好，你们多把几个人吧好不好，大家互相把。 把那个最健康的那个， 对呀，对呀，不能太强烈。是这样的， 就是中指是先 掌 控， 嗯，没什么，对，对啊，啊，我压下面，后面一点， 我觉得有跳动， 对，前后压， 对，不过我再压去，我们 就是要看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可 是我帮你， 对啊， 两个， 你看得 到哈。 你的弱，我还反而我就觉得他比我强，所以我帮你。 就是 他的弱， 真 的 摸不太。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压下去，我觉得有一点。 可是我觉得你压得很浅，所以我感觉不到弱。 真的压 了，就叫人更弱， 但是不想弱的。 到底跳强还弱？ 这个肾啊，其实最糟的肾脉应该是福大的。就是浮在外面，对，那但是如果是肾气实的人，他的气应该还是比较有力量一点，脉还是感觉到比较有力量。如果你的肾脉非常没有力量，就是你 压下去都没有， 他的那个抵抗感非常微弱的话，那这样的人肾就比较虚。那肾就比较虚的话，可能你就会拔到这种脉，你就会判定说，哎，是不是你半夜睡觉还要起来上一次洗手间啊？这种话就可以问问看了。 半夜会前尿尿的， 可是我压这个地方就有感觉啊， 那个 我压 就有感觉，有压其实有一点， 对呀，去摸它。 李老师，我上礼拜在公司，我们公司办一个演讲，那一个小时，我无聊，我就一直拔脉的。我发现一个小时之内，那个脉好像都会变化， 会， 对， 所以把脉在我们。看诊的时候不是主要的凭借依据，就是酸痛颈的那个脉法是很粗的，但是因为粗所以才会对，你脉法不能，因为粗的话就是比较有最大公约数的正确性，你把细的话，那个人的脉一直在变的，其实很难把的，很细。 你的 只有 轻点， 就是酸痛颈的脉法就是。太阳病在表，脉一定很浮，而少阴病在里，脉一定很沉细，就是这个特征分得非常开，不能让它这个再讲细，再讲细的话，你辨证就辨不出来。 那浮的话，太阳病这是 弱，它 是手的脉就很弱。哦，那个有强的跟不强的，那是两种不同的汤症。 对 啊， 浮， 对，一整片都贴到皮肤表面是感冒了，太阳病。 如果到秋天的话， 那你上次感冒一开始是太阳病，可是你吃两天药已经变少阴病了，就是它已经陷进去了。那个脉是沉细，沉细。对，就是压中取的话取不太到，那个脉已经掉到底下去了。对。所以其实如果有人啊常常紧张常常生气啊，应该可以在那个肝脉那边把到那个，就是不是肩，而是说一坨，我跟你讲，肩一次它慢慢下去，生气一次它肩起来下去，对不对？慢慢下去，肩两次慢慢下去，如果你天天都在生气的话，干脆懒得下去了，久而久之那个肝脉就鼓起来一坨了，那种肝脉鼓起来一坨的人，就是他天天都在生气。那个是通常是怎么讲，就是那种忍气吞声的那种家庭主妇啊，结婚三十年以后会有那种肝脉。 有吗？ 我还没 看到。 其实蛮 真切 的。 哎，潘老师从这个方向发展吧，就是。那这个像最近有一种，因为最近我觉得好像男人要形成那种肝脉哦，比女人还能够速成哎，就是家庭主妇啊，好像二三十年才能形成那个肝脉。好像男人可以更快啊，就是他有些男人他其实很龟毛啊，然后他太太讲什么，其实家里儿子讲他其实很容易生气，可是他渐渐觉得说生气他们也不听我的话，干脆不讲了，然后就那样憋着，那样的话会提早发生那种肝脉，他就是一坨比较好像一层长出茧一样，肝脉上面一坨凸出来像茧一样。那哎，你们谁有脂肪肝拔一下好不好？就是脂肪肝是这样的，肝脉一点都不咸，沉在最底下，不呈现咸的调子，而好像一个圆圆的一个小坨肉包子一样沉在底下，那是脂肪肝的脉。你们自己拔一下，只有脂肪肝举个手。 我有测出有轻微脂肪肝。 那你的肝脉有没有比较不够咸？ 其实我刚才测就是像一条 线， 对对，也是没有睡饱的那个啊、哦。那 那个很轻微的可能还不够睡，没有睡着的那个。 那如果是肝火很旺的话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尖尖的，跟生气是一样的。 哦， 你说这 里，对。有人要早走，我要放人的话， 那失眠的话是，对，那有可能失眠。 失眠是肝脉是很浮在表面细细一条的，就是我这样子没有睡好的脉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今天睡好，你明天两年会不一样？ 当然会不一样了。 嗯哼， 睡好的不会是这种脉。 嗯哼， 跟刚才也 不太一样。真的啊，随时在变，对。 会，而且你的把的手法也不一样，就是你有时候按按这里，按按那里，就是脉的多把就会进步啊。这个变化有一些，在这些变化中，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性是很稳定的。那个熟悉了之后就会知道这样子。然后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啊，这个心跟肾都讲的差不多，我们下次上课就可以来讲肝跟肺。好，这样子我看一下我心跟肾的讲义，是这个药方是不是都介绍过了，猪鸟汤什么好像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就讲肝跟肺了。啊，对， 所以上次这些汤是当成保健的吗？ 后面加的都可以当保健的了，接下来都是可以当保健。猪鸟汤啊，猪鸟汤是这样子，你要有那么多火才能吃那么多。如果你天天都睡的时候，睡觉是很烦的，睡不着的，那你可以吃猪鸟汤。那这样子一个礼拜吃三天也没关系。就是吃猪鸟汤很好，就是你会觉得你睡眠变得好深哦，这样子。 嗯哼， 不 要睡足够，时间才算， 你要有时间可以睡。 哦，对对对。 猪鸟汤然后睡四个小时。 你的人生有这么超啊？这是可以体验的。如果你们真的有那种睡眠很浅，而且睡觉前会烦的，那你可以试试猪鸟汤。 我觉得它是那种生理时钟吗？ 对对的。 那有时候我们就说我还是睡觉了，我也不肯马上就睡，可是可能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其实我还是觉得说我常常是我的精力不 用。哦，那个是吃补药。 要需要吃补药。 对，就是比如说像桂枝龙骨牡蛎汤，就是没有事也能睡得着，只是睡眠品质很不够好，就吃这个东西。 哦，那常常会做噩 梦。也是吃这个。那如果是梦多，那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如果你那个梦是坏的，那可能加点柴胡龙骨牡蛎汤。 柴胡。 做梦常常 有 时候好像是一种，就是那种被追逐，然后很多神经张开那种。那个梦， 那个再说啊，这个梦的种类我没有细细研究，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像那个什么《黄帝内经》有讲说，肝怎么样就会梦到被人怎么样，然后肾怎么样就会梦到被人怎么样，所以它是有一个调性的。那这个都是《伤寒论》的课在细讲啊。那我们这个课，我们下次还是往肝跟肺往下面讲就好了啊。